天的经文起自马太福音22:37-40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另外这经文也是从马太福音28:19-20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你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晚上要再一次和大家来讲解分享建立教会之道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赐福这段的时间，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你。我们在主你的教会敬拜主不会是偶然的，是主你的恩典，主你自己的带领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同心合意的，我们来兴旺福音，我们来建立主你自己的教会。主啊，愿主你自己怀的亮光临到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晓得我们手上这张的周报是谁设计的吗？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，庄伟强弟兄啊，他一般上是参加午间崇拜。那么我们哪一年开始使用这样一张设计的周报呢？2003年开始。感谢上帝，2002年1月1日，我来到芙蓉堂做牧师。来芙蓉做牧师也是2002年，我们教会决定要建造目标导向教会。2003年我开始一系列的讲解目标导向教会意义，从2004年到2008年，我们教会逐年落实建造目标导向教会。举个例子，2006年是本堂的宣教年，所以我们今天有的宣教狂任性，那是在2006年开始。同样在哪一年？2006年，我们在中国河北做我们的宣教培训事工。另外，从2004年到2008年，5年时间，本堂其实不单是教会，各肢体、各团体推动圣工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注重5大圣工。我们避免忽略，或者我们偏重1项或者2项、3项的事工。好，我就跟几点来跟大家谈谈建立教会之道。第一，不同的增长推动力，每一间教会成长，或者每一个团契的成长，不论是快或者慢，多或是少，都有不同的增长推动力的。我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传统推动的，那就是说传统就成为那个推动力的。那么这种教会或者团契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？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然后第二，有人物推动的团契或者教会，这个人物可能是牧师， 也可能是执事，也可能是团契的团长，但是这种的推动力会出现问题的，因为是有个人的背景需要和能力来决定圣功，而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人的这个需要。第三，有活动推动的团契或者教会，那这种教会这团契，他们是以活动，是以节目来维持 存在的，一年办几项活动或者节目，没有去检讨，行得通吗？果效如何？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，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。意向那就是指目标，指方向，放肆那是指乱来，指混乱。刚才讲的那几个推动力，那是不健康的，因为不是目标，不是方向。2002年8月31号，在我们教会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日子，因为那我们举办了第一届全教会义工人员检讨会。你们比较看不到，可以看到18年前我们是多么的年轻哈。在这个研讨会上，我们决定了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亲自办事的大诫命、大使命来成为我们建造芙蓉堂的目标或者这个意向。大诫命，大诫命讲什么呢？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读了，那是耶稣亲口说的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其实就是爱人如己。这句话我们可以背呀，那用在圣功这方面，用在教会事工这方面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大诫命告诉我们，尽心尽心尽意爱上帝，那是指什么？那是指敬拜呀。另外一个 slide，那是指敬拜呀，借着敬拜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呀。我们爱上帝，我们就借着敬拜来表达他。那么耶稣说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，那是指什么呢？那是指关怀呀，去关心别人呢。好了，讲到大使命，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而这句话我们也很熟悉啊。那么用在圣功这方面的时候，大使命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们要去，那是指什么？传福音啊。给他们施洗，那是指让慕道友相信的人透过洗礼把他们成为一个团契啊。教训他们遵守，那是指什么？门徒训练啊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2002年8月31号，我们第一届全教会义工人员圣功检讨会，我们定下了本着耶稣所示的、所判示的大诫命、大使命，定下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教会芙蓉教会，有五大圣功。那五大圣功是什么？第一，赞美敬拜圣功，我们透过敬拜表达出上帝的爱，我们在敬拜当中称颂赞美上帝的爱，我们也在敬拜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。第二，那是服事关怀圣功，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人，我们怎么说爱看不见的上帝？所以我们透过服侍人、关怀人来表达上帝的爱。第三，宣教布道事工，我们透过传福音，本地的、国外的，我们要使人得到祝福，使人认识上帝，使人归向上帝呀。第四，团契生活，也就是教会生活，我们把慕道友、把新来的人、把弟兄姐妹、信徒会友组成团契啊，不同的团契过教会的生活，教会大家庭过教会的生活啊。第五， 门徒训练圣工，我们透过教育，透过培训，门徒课程一二，顶峰课程一二三四五六，101课程、102课程，我们查经等等，让弟兄姐妹们在圣经的话语，在正道上扎根，做主的门徒啊，不要糊糊涂涂啊。大诫命，刚才牧师解释了，耶稣讲的大诫命、大使命，告诉我们，原来教会五项圣功，这也跟我们教会的法规不闻而合啊。因为我们卫理公会法规也告诉我们，本地教会每一间教会有五个圣公委员会，崇拜与音乐委员会、社会关怀委员会、宣教委员会、会友与布道委员会、基督教教育委员会，也是五大圣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十多年来，这五项的圣公是我们教会每一年我们在推动圣公的时候，我们看重，我们要做平衡的。那么也同时也应该是各肢体，乐龄团契、成年团契、青春团契等等，他们圣公重点。感谢上帝，2002年8月31号，我们有很清楚的意向，很清楚的圣公目标，再加上十多年来执事们、弟兄姐妹们同心配搭、热心侍奉，感谢上帝呀！十多年来，我们的教会一直在成长当中。你看着我们一幅简单的图画，统计图。2002年，我们的主礼拜人数是374人，我们主日崇拜奉献，这是每个月的平均啊，不是一个礼拜，我们是4638零集，我们的十一奉献是11901元。多少人参加月份参加十一奉献呢？81个人。这是2002年牧师来的第一年，一个整年的一个统计。到了2015年，我们的崇拜人数是556人，我们每个月的主日崇拜奉献我们是10065零几，而我们的月份奉献平均是37665零几。多少人参加月份参加十一奉献呢？282人。为什么我放2015年不放2016年？因为2016年我们有一间布道所成为牧区的独立的，那个数据不在我们这边了。大人小孩103位，我们移民到龙城加恩堂了。所以2016 2017 2018，包括2019，当然数据会跟2015这以前不同了。但是我们看今年2019年，我们崇拜人数是470人。不要忘记牧师说2016年我们有100多位移民到加恩堂了，而我们的崇拜平均主日崇拜奉献一个月是10120几。我们的十一我们的月份奉献是多少？我们今年只是上半年，我们每个月弟兄姐妹们月份十一奉献平均是47136人。那我们的参与人数是234人，我们说比2015年少了，没有少，因为我们一批会友成为另外一间教会，那个数目据不在我们当中。所以给大家看这个统计数据的时候，那告诉我们什么？那显示了感谢上帝，十多年来我们的教会是什么？Growing quantity and quality， 我们是质量并增的。Quantity 那是指人数增加 ，quality 指那是指什么？奉献增加。2002年，芙蓉堂会有超过900个，但是参与十一月份奉献的只有81人，平均 不到十分，不到10%。可是2015年，我们的会有少过900个了，可是我们参与参与一份奉献的，却有282人，那是超过了30%、30%的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说，在门徒训练这方面，我们做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、信徒，他们做主的门徒了，他们越来越多教信徒弟兄姐妹们对教会发展、对圣工有负担，他们奉献，他们巴不得上帝在自己身上的赐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啊！那也表示说什么？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们，他们的心在教会的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的钱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呀。”当弟兄姐妹们他们愿意奉献的时候，就表示他们的心也在这个教会。那感谢上帝，10多年来，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们委身在教会做服事工作啊。我们有短期的3个月的服事，比如说这些，我可能当中大家都忘记了。立基、义荣、凯兴、洪恩、杰奇、立美，我们也有超过3个月的啊，比如说佩如、伟林、美华、英慈、秋荣、恩惠、宪祥、崇恩、恩宁、子燕。那这些当中有一些今天还在我们教会做服事工作，还有10多年来，我们有6个弟兄姐妹们献身做牧师传道啊。夫人弟兄恩惠牧师、崇恩牧师、伟正传道，现在在缅甸做宣教士；金山传道退休了，国成传道现在是我们的乐龄干事啊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有目标，我们委身同心，看到10多年来我们的教会在成长着量和这个值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建造的是目标导向教会，而那个目标就是以5大圣工为这个目标导向。好，第三方面，当我们讲到目标导向教会的时候，有它的特色。那特色是什么？第一就是转型啊，转换。那转型有几方面？第一，谋事。我们从节目，我们从活动导向，我们转型目标导向。我们不是在谈做什么做什么活动，而是在谈是我们做的圣工是哪个圣工。第二，敬拜。我们的模式也变，我们从传统的模式转型为传统配合现代崇拜的模式。有时候弟兄姐妹们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们说，哎，我喜欢唱普天颂赞，哎，那是传统。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说，我喜欢唱现代的诗歌啊啊，就是刚才我们的灵会，我们领唱的弟兄姐妹们所唱的。那我想，希望那是个人的。但是我们教会，我们转型的第二个崇拜，我们要的是传统 plus 现代，这是我们的模式。所以我们也用一些现代的乐器这些的。第三，牧养。我们有一个牧者，我们转型啊，变到什么？牧者加执事加信徒，那就是什么？团队牧养。举个例子，卫理公会法规明文规定，牧师传道一定要做探访的。所以如果牧师传道叫牧师探访，你们不奇怪啊，一定要做的，这是我们卫理公会的特点。但是今天我们芙蓉堂不单只是牧师探访，我们执事们也探访啊，肢体团契的资源、团契的团长，他们也做家访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团队牧养。还有同工啊，我们从一个同工、2个同工，我们转型到什么？多元化的同工队呀。今天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有行政干事，我们有财务干事，我们有事工干事， 虽然我们还不多，我们不像吉隆坡的美加堂，他们的干事20多位呀，但是我们都朝着我们那个目标啊，叫做多元化，不同事工，我们团队呀。第五，架构，我们从个人式转型到集体式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大家一起负责，大家一起问责。我举个例子，每一次我们拿到周报的时候，其实周报里面一定有一个统计数据的，上面有一排字，你不可不知道的数据，然后挂乎起来，质量衡量。这个给我们每个礼拜18年了，没有断过的。从2002年开始到今年呐，没有断过的，每日的主日崇拜周报一定有这一个数目字啊，数据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放这个数目字，放这个数据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三个意义：大家关心教会增长，所以每个礼拜放在周报，大家看，知道哎，我们教会有没有成长啊？大家关心。第二，教会增长，人人有责啊。人数少了，是不是我少来了？人数少了，是不是我没带领人了啊？大家都有责任呐、啊。我们不是指谁谁谁呀、啊，所以周报就放。第三，教会增长，人人问责啊，不是某人问责，某人负责任，而是每个人都要问责啊。这就是我们的架构，我们不是从个人式，我们是从整体，从集体式来看。弟兄姐妹们，2002年8月31号后，到了今年2019年，我们的教会完全转型了吗？或者我们只是部分吧？目标导向教会，它的特色除了转型，第二还有评估啊。那评估是怎么做评估的？第一，那个评估是以果子来做评估，不是以活动来做成熟。意思说，我们不是在报告，我们不是在着重做了什么节目，做了什么活动，我们而是以果子。那个果子是什么啥呢？比去年多了多少人？所以我们不是哎，我们在一起很爽啊，大家一起吃当然很爽了、啊，很快乐了。但是有加了人吗？啊，多少人信主？多少新会友？多少新的会员？多少获出成熟的灵命？而哪些是灵命成熟的表现？每次来团契，可是崇拜没看到他，在团契很活跃，可是他没有参与一份感恩，那是成熟灵命的表现吗？还有多少人受装备，他也没有被继续成长，还是一直都是被动？多少人被动员了服侍，参与服侍了，多少人能够用他的生命来宣教？也就是说，生命的改变让人知道，哇，他参加的团契，他参加的教会不同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叫评估。我们不是评估哎，我正月什么活动，二月什么活动，教会做了什么活动，不是，我们是评估果子，用果子来陈述。第二，全体参加，每个人都认同教会的目标，目标导向教会，然后我们都围着这个目标做出贡献，也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，这是评估啊。第三，我们也要去评估我们事工系统成熟性。我们不是今年做这个，明年又做另外一个， 而是有那个顺序相连的，我们去实现它，持续的做下去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目标导向教会的特色，转型，不同的评估。为什么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呢？因为来到年尾的，我们现在都在搅动做脑筋，牧者、执事、各圣工委员会、各团契委员会，我们都在思考，在计划明年2020年要做什么。2020年的圣工啊，那么我就以几个问题来做结束。第一，是否目标导向已成了另类传统？以前的人做什么，我跟着做了；以前的人怎么样做，我也怎么做；以前安排什么，我也跟着安排。有去评估，有去做检讨吗？啊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是传统了咯。第二，是否做反省或者自省？反省过去今年的活动、今年的节目效果如何啊？就是果汁了，还是那十多人吗？还是同样的一帮人吗？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们要用果汁，我们要去这样的做反省 reflection。可是我们也要自省啊，除了反省也要自省。今天早上午间崇拜的时候，我们的执事优胜执事带领祷告，他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是什么呢？我们祷告我们灵命成长。 我很惊讶，我也很高兴啊。弟兄姐妹，侍奉是生命侍奉的，侍奉是以生命影响生命，以生命祝福生命，以生命建立生命。那我们参与侍奉，我们来参加团契，参加礼拜，那我们要自省我的生命有没有成长，然后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在做我们侍奉的人，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变得麻木呢？那我做牧师我也很担心，不要自己做一个职业性的牧师，不要做一个还是有热忱为神的牧师啊。那要怎么样？我们要经历上帝啊，我多久没有经历上帝的啊？这是我们需要自省的。因为如果你没有经历上帝的话，一年过一年，很快你就成为一个传统的基督徒，一个表面的信徒罢了。可是当你经历上帝的时候，哇，神的平安啊，哇，神的力量啊，神的医治啊，神与我同在啊，神的带领，神的安慰啊，这个让你的心一直会有那个热忱啊。弟兄姐妹们，需要反省也要自省啊， self examination。 第三，我们在想着2020年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是否继续以目标导向五大圣工目标这个意向来建造我们的教会，来建造我们的团契呢？或者我们另外意向？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我们新的目标新的意向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唱的这个回应诗，求主做意向 without my vision， 这首诗歌在表达什么？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上帝是意向的主。所以今天我们侍奉，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意向，神给我们感动，神对我们说话，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中说话。当我们在计划，我们在策划，我们在展望2020年圣工的时候，主啊对我说话。所以我们以祷告的心祷告，求主让我们所定所要做的事工2020年使更多人得到祝福，更多的人加进教会，也求主让我们晓得我们所做的是很清楚的， 是目标，是感动，是意向，而不是传统，不是一个表面，不是节目，不是活动。所以这首诗歌做我们的祷告，也弟兄姐妹们，不论参与侍奉没参与侍奉，我们都需要主做我们的意向，带领我们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也围着我们执事牧者各肢体弟兄姐妹们来祷告，当他们在计划做明年的圣工的时候，神给他们感动，神给他们看见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我们大家站起来唱。 求着我一想，我心中主张，往世皆随靠，求我主一望，这是我昼夜最美思想，清醒我睡眠，昂光燃照亮，求着我智慧，我心中战斗，让我长久就满足情与道，这是我求主我心中作为一主张，不羡慕财富和空虚成长，这是我现在和永远是大君王才是。